好啦，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节嘅游日费用，继续有我哋阿鱼同埋我阿 N 嘅。 系啦，咁我哋啱啱就讲咗开山日期同埋几条路线啦。咁我哋而家就讲一讲究竟系点样准备上山啦。咁你嗰阵时系点样咧？系 我其实系跟 tour 嘅，因为我 local tour local tour 系啦，我个费事烦啊，因为咧其实又要 book 山小屋，咁当其时又唔系话语言不通，又冇电话嘅，只不过系嫌烦咯。平时翻工有好多嘢做噶啦嘛，咁所以系啦， 懒啊嘛， 系啦，咁同埋有个导游，我哋会觉得好啲嘅。咁始终我哋初心者，即系啱啱开始，咁我哋自己都冇乜点样去行山啊，香港，咁你仲讲话日本，咁所以其实有个 tour 加我咧会好啲，同埋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同基本自己行山系两个 level 嚟嘅，系完全两个 level， 所以有个 tour 加系会好啲嘅。 咁你系点样揾嘅咧？上网就咁打富士山 tour 加咁就出晒嚟噶啦。 富士山 tour， 富士山 tour 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已经出咗。咁其实而家我上网都有见到好多呢啲 tour 系啦。咁其实个价格咧，咁当然啦，你话同自己比，同自己去比起嚟咧，咁都会有唔同嘅。几 多钱啊？ 一万至两万 yen。 一万至两万 yen。咁包啲咩咧？ 嗱，系啦，咁佢咧就包咗山小屋啦。咁山小屋亦都会包咗早餐晚餐啦。咁另外有个 tour guide 啦，即系当地嘅 team 成员啦，咁样啦，系啦。咁另外就会其实仲会系包埋啲来回车啦。 哦，包埋 巴士系啦，系咁，所以更加唔使烦系巴士。咁兼且去我哋走嗰阵时咧，就即系离开富士山啦，就会有一个系去埋温泉酒店浸温泉，同埋食午餐。 哇，包咁多嘢， 系啦， 系抵 成件事系 万几嘢 ，OK 万几嘢，我直头系。OK， 攞去 ，take my money， 摆低钱， 系啦， 到时带个人去就 系啦，系啦， 装备佢都俾埋你咁样嘅。 装备就唔系嘅，装备咧，即系譬如话帽啦，一啲灯啊嗰啲啦，我都系自己准备。咁自己准备一阵间再讲啦。 装备就冇俾嘅。 系啦，但系咧，佢就俾咗好好嘅装备我哋就 tour guide， 因为我发现咧，其实 tour guide 都好重要， 系讲 日文嘅。 咁但系如果香港嘅朋友跟团去嘅话， 佢会有啲系有英文嘅。 系啦， 有英文嘅，系啦，有英文。我见过有中文，即系国语，系啦，系啦。 即系其实你上网拣嘅时候，系啦，系啦，拣埋嘅。 系啦，咁可能个价格又会有啲唔同啦。 哦， 系啦，系啦。 咁一团有几多个人啊？ 一团其实都好多，你可以睇一睇我哋呢个602嗰张相，其实都好多。你见到咧，向前行嗰扎， 即系呢啲系团友啊， 系团友嚟嘅。其实我谂十至二十个啦，系啦，十至二十个到。你见到佢哋嘅装备都好， 十至二十个，哇，都识得一对。 系，其实上去嗰阵咧，基本上就几个咁样样，即系互相照顾嘅。咁当然去到某一啲 point 咧，就有得俾你停。其实咧，嗰啲停嘅 point 咧，我发现咧，佢 capture 得好好。啱啱咧就系去到我极限啦。OK， 唞啦， 有经验， 即系有经验系唔同噶， 知道大家应该几时要唞。不过行嘅时候，我都见到有啲系跟住个行山嗰个 tour guide， 应该就系嗰啲行山团， 系 跟住咁样一条队咁样一齐上山。 系啊，其实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即系首先大家有唔同嘅装备。其实你见到佢哋啲装备咧系好 professional 噶，系啦。我嘅装备系完全唔系可以可以去下一张相咧，下一张相咧就系你会见到 tour guide 咯。你见到佢嘅装备咧 呢一位系咪？ 哇，系啦，你见。因为佢系型啊，成件事系型。 日本嗰啲真系好型的， 好型 嗰啲。 系啊，但系你见到黑色背囊嗰啲咧，你见到完全唔 level， 唔同 level 啦。因为背囊唔系我啊，唔系我嘅，系我朋友嘅。但系你 feel 到系唔同 level， 系普通出街 level 嚟嘅，系。 人哋真系有晒行山鞋。 系啊，即系譬如话 rain cover， 你会见到下边咧嗰对脚咧系有 cover， 系啦，就系防止沙石。因为你见到啲沙都啲石好散啊，所以咧佢系防止沙石入去，同埋着长裤嗰啲。喂，我哋呢啲上山。真的完全不理咁多，即系喺香港登山，可能我唔可以叫登山啦，行山啊，真系 喺香港 行山，佢真系着短裤啊，真系可能即系当然啦，我啲唔 professional 嘅就系啦。咁咧，佢哋直头有啲行山棍，佢哋系两支行山棍啦 ，rain cover 啦，帽啦，乜都有，所以其实系你会见到佢哋嘅 level 同我哋 level 完全唔同，系啊。咁但系咧就都当然我哋自己都有事前即系揾过晒啲资料啊，准备咗啊，原来系要带大概点带我哋，因为我哋一次嘅啫嘛， 系 一次我哋唔会投资太多， 系啊， 我投资对鞋已经好极限嚟啦吓，系啦系啦，咁所以就 行山鞋可以之后再用嘅，翻到香港就 你再著 翻到香港咯，但係嗰一年都唔 喺日本係冇，冇錯，喺日本基本上冇。啊，我有行過一次， 我係 呢個遲啲 再分享啦。我之前都行過白馬嗰邊咯， 行白馬 係啊，行白馬嗰邊咁都係一個登山前嘅訓練咯，叫做氣量嘅訓練。咁就咁，但係今次咧就選擇咗跟團，因為自己本身經驗真係少啦。咁同埋真係包好貴，就好鬼死多嘢，好鬼死抵㗎。 1萬英真係好抵啊！大佬， 係啊，最憎得温泉，即係嗱，佢唔係一個 浸埋温泉， 可以浸埋温泉。 日歸嗰啲係咪？ 日歸嗰啲係啦，咁包埋個午餐，咁所以其實你仲要諗下，你行完山咧，你唔好行，你唔好話登山啦，行山行下行山咧，你真係腳軟噶嘛，然之後再浸個温泉，哇！真係不得了，真係不得了，係啊！所以其實係好緊要，係啦。咁所以咧，跟團就有呢個好處。咁你自己係點樣準備咧？我想問。 我自己就係、是、其實我已經 plan 好咗，一定係噶啦，係嗰一年行噶啦。咁、我就定咗日期啦，紀念日啦嘛，係咪先？ 啊，好明確啊， 好明確。咁、 這個、 我就開始上網睇山小屋啊，幫我補充翻先。大部分山小屋就話六月開始開放啦，其實有啲可以更早少少嘅四月、有小部分啦，小部分就四月開始。就已經可以上網 接受 報名噶啦，即系 book 山小屋噶啦。咁我嗰陣時就決定曬日期啊、路線之後，吉田口啦，咁我就上網 search 吉田口，咁佢就個官網就即系富士山、登山嗰個網啦，那個官方網頁就出咗一堆山小屋俾你揀嘅。咁我嗰陣時就喺度睇，咁我就諗啊，揀一。间山小屋要最接近个山顶嘅 啊，有分别嘅，因为咧七合木有七，大多数都系七合木八合木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嗰个山小屋就喺哇呢、這个名唔系八合木，有其实八合木哇呢、這个图真系好用，分咗本八合木，跟住另外仲有呢、這个八合木五尺咁样嘅。 咦，我应该八合木五尺嗰头咯，我唔知边间。 我有开呢个图，呢个海，大家我哋又系睇紧呢个图，呢、這个图真 系 好有用。 我就如来光馆， 如来光馆啊， 系，好似系。 嗯，哦，咁你系上到去再上，咁、 唔紧要。 咁你嗰个直头真系最高嘅山小屋嚟噶咯， 系啊， 系八合。我是本八合木咯，同埋呢个八合木五尺之间嘅，我就揀咗嗰一间，八合木系呢间。 但 系、 其实冇所谓啦。其实日本所有嘢我哋都系开名，香港系我哋香港先唔开名啫。但系咧，其实咧，我都想分享少少啦，即系喺 book 白行 book 山小屋。虽然我自己就唔系我自己 book 啦，但系我最后 turn out 出嚟，我发现系真系住白合木嗰边好啲、住越顶越好，因为你第日真系冇咁辛苦。 冇错，因为之后你系要凌晨就，其实基本上你唔系住啊。陣間我哋再講登山嘅過程啦，係啦，咁你就其實就建議大家揀越近山頂嘅山小屋就越好嘅、因為之後到凌晨時分你就要開始上山，因為趕喺日出之前你就要上到山。 你寧願搶盡第一日， 係啊，寧願搶盡第一日，仲要第一日你有咁盡去到咁盡，有咁頂就去到咁頂。 係啊，我盡到係大腿直頭抽筋咯， 咁嚴重， 跟住臂圈係退出嘅，咁當然我係冇啦， 唔好退出， 即係。我嗰陣時去到七合木咯，七合木，跟住然之後話、喂。大腿抽筋係真係行唔到咁滯， 咁嚴重， 行唔到咁滯。跟住然之後，因為我自己少運動啊，咁肥咧，咁跟住講一講先，真係 加呢一句， 係啦，加先。咁但係就係咯，最後就冇放棄嘅。但係即係最後發現到係真係住百合木嗰啲係方便好多，同埋近好多，你第二日冇咁辛苦。 係啊，你第二都唔係第二日，係凌晨，真 係 凌晨，係啊，凌晨真係 幾個鐘頭後咧， 幾個鐘頭後你冇咁辛苦，咁你上個山頂都可以快啲上完。咁、所以我就揀咗咁我又未至於揀到去最高如來光館嘅，咁、我就揀咗另一間喺八合木嘅叫做Tomoeka， 揀咗呢一間嘅，咁佢就係、比如來光館落少少少許咁少許啦，其實都差唔多。我哋睇個圖， 咦，我好似嚟白雲莊，唔緊要啦， 唔記得咗啦 。 其實住邊間大致上都差唔多， 大致差唔多。 入邊嘅話 係啦，住多少少，唔係住上少少定住落少少咁解啫。 冇錯，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間，咁就呢一間咁啱就係可以上網 book 嘅。咁我就上網 book 好曬，揀咁就。book 埋車飛，因為咧我係嗰陣時住喺名古屋嘅，咁我就約咗屋企人咧就喺東京集合。 因为佢哋飞直接飞过嚟东京， 大多都系东京出发。如果香港出发 系啦，因为香港出发可能大部分，因为飞东京咁的确系近啲嘅，由东京搭过去。咁其实名古屋出发都得嘅，因为名古屋系爱知县，爱知县隔篱就系静冈县啦。咁但系静冈县好大忽噶嘛，咁咧佢近即系富士山嗰忽咧，就系近东京嗰边嘅。咁其实名古屋搭过去都唔系唔得，都可以，都有巴士去嘅嗰段时间。咁但系我要 join 屋企人，咁我就直接搭巴士出东京，跟住 join 佢哋。咁咧由东京其实就有一架高速巴士，就直接喺新宿就直接可以去到五合目噶啦。咁嗰个就系完全预约制，咁你就一定要预约，一定要预早预约嘅。都是可以上网呢、這个。 哇，打电话预约呢样嘢真系，我哋试过啦，八村坑嗰阵时， 丧打系啦，咁就可以上网预约嘅，咁咧就上网预约定你个巴士飞，咁就到时就可以直接去新宿直接搭过去。咁如果你唔预约巴士飞，咁都冇问题嘅，咁你哋咁可以搭 JR， 跟住去到河口湖，咁河口湖站都有巴士去五合目嘅，其实咁嗰啲巴士就唔使预约嘅，普通嘅路线巴士嚟嘅啫，咁就其实搭普通路线巴士都可以去到五合目嘅，咁但我哋就諗住一程过唔使烦，咁就直接由新宿就搭高速巴士去， 都系都系方便。咁你有冇计过你咁样用咗几多钱左右？你用咗几万？ 用咗几多钱？哎呀，其实都系一每个人计翻嘅话，其实都系一万 yen 以内嘅事嚟嘅，都系。不过我就冇你嗰啲有温泉 。嗰啲 additional 嘅啫， 睇你咁样咁开心嘅，唉，我哋就冇嘅。 唔系咁，可以翻翻东京浸温泉嘅啫，箱根我真系 唔想咁 咁频扑， 专登去箱根又有啲远 baby。咁系啦，咁就自己 book 好晒所有嘢。咁其实因为中间都有段小插曲嘅，就系因为嗰阵时咁啱打风，东京 啊系 系啦，记唔记得？名古屋冇事噶，名古屋阳光普照。 东京啫， 跟住我嗰次搭出东京嘅巴士，佢都停埋，所以我系 令个意外喎， 又系啊，跟住所以我系要打电话去山小屋，本身我 book 咗24号晚嘅，即系24号夜晚，咁我就要打电话去山小屋，因为改时间冇得上网改噶，系要自己打电话去改，咁我就打电话去山小屋话我想，因为台风嘅关系啊，咁我可唔可以改25号啊？你哋仲有冇房啊？咁好彩佢25号都仲有房，嗱，就系所以点解拣八月咧？八月尾应该就真系开始少人去啦，咁所以大家就 睇下咯， 自己睇下咯，系咯，咁样就仲可以俾我改到，咁就改咗25号先至上山， 咁都唔错， 系啦，就改咗25号嘅，咁系咯，其实真系好彩啊，怀仔，因为好彩呢个台风打完风之后好天，咁我就可以顺利咁样睇到日出，大家会见到呢个咁靓， 系啦，可能都赶走咗好多，即系特登话佢，但系见到打风啊惊啊熬底啦，咁就 可能有啲人都被逼 cancel 或者押后或者都唔定，系啦，所以 山小屋都好难 book 嘅，我想 都系啊，都系，所以点解建议大家唔好一开山嘅时候就一窝蜂咁样去，尽量揀翻后少少嘅日期，咁就可能会易 book 啲，同埋揀翻多啲山小屋嘅地方， 系咯， 就好啲嘅， 同埋揀翻顶少少，接近啲顶少少，系辛苦嘅，即系你爬上去嗰日，仲要可能未适应，有啲高山反应， 系啊，系可能 有 少少高山反攻山反 攻山反，咦？今日大家做咩事？ 系咁食螺丝，对唔住，对唔住，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多多巴下啦， 系 啊，咁所以就系咯，就建议翻我哋。大家都有唔同嘅出发嘅上山嘅方式，咁你睇下適合自己嘅係跟 tour 啊，定係想自己 book 咯？咁我覺得又唔係話好麻煩嘅，其實自己 book 都 OK 嘅。如果你平時去開旅行 plan 開行程，咁你自己 book 都係一個樂趣嚟嘅。你好似啊知多咗嘢咁樣喎，都係啦，都 OK 嘅。睇你想要邊一種咯，即係有啲人真係好 enjoy。plan 行程啊，又或者系同埋你自己上山觉得都冇问题嘅，同埋你最紧要攞自己嘅 piece 咯，即系譬如话你觉得哇呢一我譬如话一个钟头行一公里就够啦，咁样即系讲笑啦吓，一个钟头行几耐就够啦，咁样咁呢个你要自己咯，因为始终跟团嘅佢系会即系佢会睇你情况啦，当然，但系其实佢都攞到几尽嘅，即系通常都系我极限嘅时候屋企停啦，咁样样，即系 拿捏得好好， 拿捏得好好嘅时间系啱啱， 真系有经验， 有经验系唔同，即系你仲要男女老少， 佢唔叫你停，你唔可以停噶。 诶、欸，系啊，系啊，系，因为你跟你跟团 跟团就呢个问题啦， 你成班要紧贴住 ，stay together，OK，OK，、okay, 系、 oh, okay, okay. 你 stay together， 咁 已经系唔可以随便我话要喺度影张相先咁样。 你中途可以，你咪跑翻两步 咯，你要跑翻上去跟翻。 系啊， 嗱，咁跟团同埋自己去就 系啦，就各自各 取舍啦，因为自己行就我中意停喺度影一大餐， 系啦， 唞就唞，点都得嘅。咁跟团就真系要跟 咁，但系拿捏时间就，我觉得都好几好唔错，即系睇翻。各自的需要咯，好啦，咁都咁上下咯，不如我哋开始讲准备嗰 part。 准备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就讲下要准备啲乜嘢上山啦。好，下一节再讲。